是黄欢，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，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 冰冷的水，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一颗一颗流成热泪。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？寂寞是因为思念谁？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？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？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，就像心中一种残酷的美，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。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？寂寞是因为思念谁？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？没想忘记谁。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，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，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一颗一颗流成了泪。 欢迎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，你好，我是黄欢。93年，井冈山正式签约大地唱片有限公司，马上就推出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大碟《我是不是还能爱你》。96年，井冈山推出个人专辑《我的眼里只有你》，可以说是达到了事业的巅峰。当时大街小巷都能够听到这首歌曲的旋律，但是随后几年后起之秀越来越多了，井冈山就淡出了娱乐圈来投奔自己的事业。再来听到来自力气，《我微笑是因为你微笑》。 谁在温柔地说和又说，说那天你爱着我，我只看见我的空的手，又紧紧握住了寂寞。你说爱情的路很难走，我以为是我的错。说离别总是让人伤痛，为什么回过头你还在微笑看我？有些话你就不要说，我都懂了，放下哀愁我会试着承受，再见时候熟悉的 试着承受再见时候熟悉的你我，难道只是点头微笑的好朋友？有些话你就不要说，我都懂了，放下思念我会试着生活。再见时候冷淡的你我，只能在彼此的微笑中沉默着，让爱走过。 算得上是歌坛当中一位遗珠歌手了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姓王。王丽琪虽然有一双大大的眼睛，但是算不上是一个靓丽的女生吧。时髦前卫对她而言是比较遥远的词汇了。她的人就好像她的歌声一样的纯净、温暖、自然。正是这样的平淡，才能够体现歌者的实力吧。再来这首来自李宗盛《希望》。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，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。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，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。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，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。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，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。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，对自己、对人生、对未来的渴望。他们是我的希望，让我有继续的力量。他们是未来的希望，所有的孩子都一样。他们是未来的希望，带给我能给他一个最像天堂的地方。

静茹的成功可能要归功于几位幕后高手啊，把她这个看起来很平凡的普通女孩打造成了华语歌坛的新天后。而最重要的一位当然是她的恩师著名音乐人李宗盛了，另外还有很多人都功不可没，比如说像合作了燕尾蝶的阿信，还有光良为她写了勇气，还有这首爱你不是两三天是梁静茹第一次和李正帆合作。在录音过程当中，李正帆担心梁静茹怕生而没有办法敞开心怀去展现原本的个性，于是就开了两瓶红酒，结果梁静茹很快就融入到音乐情境当中，这首歌也成为了她情歌当中的代表作之一了。接下来听到金志文《空城》。 可能是寂寞，空气变得很稀薄，满城霓虹开出泡沫，还有你等着，我的心快要死了，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？太深太多，爱会走火入魔，原谅我自由的，好在我苦中作乐。这城市那么空，这回忆那么凶，这街道这是马龙，我能和谁相拥？这眉头那么重，这思念那么痛。 Alone 这感觉我更痛。 如果你真的要目睹空城这一番景象的话，其实推荐你去看一部电影吧，是威尔史密斯主演的《我是传奇》。影片主要讲述的就是2012年人类最终被病魔所击垮，那威尔史密斯实验室的病毒学家因为体内有自然抗体没有受到感染，而成为纽约市唯一的幸存者，甚至曾经一度认为啊自己就是全世界唯一幸存的人类。他一个人聚守在这个荒烟蔓草当中的纽约曼哈顿，身旁只有爱犬为伴，除了一面自力求生存之外呢，还努力去研发这种传染病毒的解药。这部影片特别之处就在于全片几乎都是威尔史密斯的独角戏，而且有两个版本的电影结局啊，可以去关注一下。再来这首是孙燕姿《我不爱》。 你消失了，爱消失了，跟随的我去哪里？想过要放弃自己，说放弃又放哪里？爱已经让我认识我自己，在眼泪留下的味道里，感觉不到你，才知道丢了自己。我不爱，

是什么？醒了是什么？情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我不要再想了，我已经倦了，我不要再唱了，我已经哭了，我不要再唱了。 这首《哭了》是李泉曾经写给范晓萱的歌，经过他重新深情演绎，还是真的别有韵味啊。看过李泉现场的听众都应该知道，李泉也有属于自己的乐队，可是他的乐队和摇滚不同，显得更加的清新而简单。除了他自己的钢琴之外，还有一把主音吉他，有一位鼓手，一位键盘和一位多面手。这个多面手指的就是精通手鼓、打碟、电子音效、口技等等多项神功啊，不得让人赞叹李泉的团队的确是与众不同。李泉说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玩音乐，非常默契，配合起来自然是心领神会了。再来听到邝美云《唇印》。 人说你有三颗心，不要爱我爱的不一定，镜中有我的泪滴，你不要再说对我真心。掀开泛黄的日记，仿佛再度与你相遇，那是昨天的叹息，你今天还说对我真心。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也许又会说我任性，或说我多心，可是有红尘印在你眼里。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也许又会说我任性，或说我多心，可是你梦中换着别人的你。我不会再为你哭泣，你可以接着离

1989年10月发起于民歌比赛大学城的张清芳，用自己清亮的声线、细腻的情感，重新诠释了像《抉择》《乡间小路》等等经典民歌，集结成集为《留声旷野寄情》。这是华语歌坛东方不败张清芳的留声系列之一了，专辑的评价和销量都很棒，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表现。同年他入围第一届金曲奖，那入围专辑呢却是那一张《你喜欢我的歌吗》，这是让人挺意外的一件事情啊。再来听到一首歌《真夏的樱花》，来自张善维，我是黄欢，这里是不穿高跟鞋。 想一个吧，亲爱的朋友啊，把悲伤留在昨天锁上，还记得那些我们说过的梦想，你的笑脸灿烂如花。总有一天你我会再见面啊，虽然要像这樱花各奔天涯，岁月或许会改变你我的模样，我的思念永不放假。明天的世界等待我们拥抱它，在我心中装着你祝福的花。Sakura季节里。